身旁，别再看尘封的喜帖，你正在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。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。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。好景不会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爬，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？大概不需要害怕， 不是在湾仔，是香港电台带来有陈啊，不是应该有郑岸基为大家主唱的这一首《喜帖街》。早上早上，时间来到早上的5:12，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《清晨省里》。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大很圆的月亮陪伴大家的。昨晚在揸车回家的时候，跟女儿倾开计的时候，女儿就跟我说，哇，那个月光很大，那个很圆啊。当然就立即跟他讲下这个的月圆是15啦，当然他都还是未是太明白的，慢慢来，相信呢见到很多次月圆的时候，他就会明白为什么15个月亮是会圆的呢。好啦，我提下你啦，今日嘅日子呢就来到2021年的11月19日，农历呢就是10月15的，室外温21度，相对湿度80%。跟住落嚟嘅呢位歌手朋友，好可惜，佢已经离开咗。近排都成日都听佢嘅作品，好想介绍俾你听。 忘记了那钟声响，是城市所有泪流过了，能消退就似夕照。你去你，遗憾留在千千里，仍然挂念你，奈何他跟你一起。你劝我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心里爱随时光临，遥遥望。 跌落河，人已别去，黄叶从异乡飘过，回头你再笑，埋藏眼。 名字叫做陈希怡，带嚟有呢一首嘅《望穿》。系啊，其实近排啊听咗好几首佢嘅作品，都几喜欢嘅。咁啊，好可惜啦，因为交通意外咧，其实佢出道咗唔系好耐咧，就已经离开咗啦。嗯，真系可惜可惜啊！不过咧，好彩佢仍然留低一啲好好嘅作品，咁可以大家慢慢欣赏嘅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又为26度啊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。展望咧周末期间大天气系会温暖啦。下星期一北风系增强，日间显著转凉。星期二同埋三咧，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，新界会再低2-3度嘅。室外温21度，相对湿度80%。一想起咧，下星期又转冷啦。咁大家准备好你嘅御寒衣物你咧？可能上次你未拎你啲棉被出嚟，未拎你啲羽绒出嚟。啊，16度虽然你话唔系好冻，但系如果住喺新界或者一啲高处嘅地方，可能得13-14度嘅时候，确实真系有啲冻。 怎么不懂反抗，我这样强壮，他这样陪葬，爱你就似个信任，再痛也会向往，我将不生畏无放低，做快阶转给你垫底，未算低未算低，若你想我废，我将不生机智放低，做个阶梯给你上位，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，别笑我，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，别劝我，我自愿下来这条侧船，别理我，我犯贱被磨折是自然，别救我，我自愿，并无怨言。你那样无理，却最具人气。相信你挚爱，你都只得到近微，你接近完美，我接近麻痹，我要用最痛那里领教你那真理，我将不生畏无放低，做快阶转给你垫底，未算低未算低，若你想我废，我将不生机智放低，做个阶梯给你上位，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，别笑我，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，别劝我，我自愿 像镜子放面前。 陈小春犯贱。今日播嘅歌咧嘅歌手可能你都会少听啲，或者啲歌咧都可能少听啲，不过都红过嘅啲歌。 学业要紧，我会小心，喜欢的他却在左紧，聊聊天竟比考试更专心。难道没有他，我会更自爱？何时可恋爱？理论为何没记载？要那样才是应该？同学爱新鲜，恋爱大过天，想不想也一夜怀念，连甜梦也不够甜。当然，现在我未成年。眨眼便跑掉，为何他竟比功课更紧要？难道没有他，我会更自爱？何时可恋爱？理论为何没记载？ 是的，恋爱是大过天的，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中。不过讲紧，其实如果有爱的话，几多岁都一样的啫。听完这首歌回来就会是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。这个时候我们有谢霆锋的出现。非就不可。 不舍伤心，伤心怎将你抱起？不舍得开心，留来给你欢喜。以为这样定会升起，会令奇迹感染你。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，也不舍弃。纵 色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，有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，我用神余力气抚摸，证实你转身擦过，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，放手给我，也许相恋这条路，细悲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进内在失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，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。 如果你是赶住翻工的话呢，确实现在就来五点半真是非走不可，要嗱嗱声出门口了。好啦，咁啊转头返嚟呢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，返嚟之后呢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，当然继续有钱佩佩喺空气中陪伴你啦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一架九巴在大围翻侧，造成一人死亡，警方将伤者人数由12人修订为11人，其中两名伤者情况严重，7人情况稳定。事发昨晚11点几，警方表示涉事的 88K 九巴由火炭进警员开往大围显径巴士总站，驶至大埔公路大围段和青沙公路交界时候怀疑行错路，之后铲上石膊翻侧。一名37岁男子头部严重受伤，当场证实死亡。58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。警方会循多个方向调查，包括司机精神健康状况、巴士车速、路面交通情况等，又会检取巴士的摄录系统和黑盒。九巴表示，涉事车长入职18年，自2015年起有驾驶过一条路线的经验。又说那一名的车长年初涉及一宗和轻型货车相撞的轻微意外，公司已提供辅助训练，并且已经完成。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送递员和公司达成共识，结束罢工行动。送递员代表会后表示，公司正面回应大部分诉求， 包括在明年2月前更改应用程式的地图问题，以实际送递路程计算服务费，取代以直线距离计算。他又说，公司提出在应用程式修改完成前有补偿方案，如果实际送递距离和现时计算方法相差超过1公里，会将订单会有5元补贴。他又表示，对于未能争取提高基本服务费感到抱歉，但看到公司有诚意解决问题，形容不完美，可接受。Foodpanda 营运总监在会后表示，经过两次的对话，双方取得共识，会尽快安排落实新措施，将来会加强和速递员将来会加强和送递员的沟通。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，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。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陶宛负责。发言人批评立陶宛的做法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，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，背弃立陶宛在两国建交公布中的政治承诺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性质极为恶劣。发言人要求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，亦正告台湾当局妄图挟洋谋独是打错了算盘，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5,870点，跌60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704点，升1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89，日元114.25，瑞士法郎0.926，加元1.126，澳元对美元1.137，英镑对美元1.35，澳元兑美元0.728，欧元兑美元1.137，新西兰元兑美元0.705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,859.67美元，卖出价系1,860.47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6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。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，下星期一北风增强，日间显著转凉。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，新界再低2-3度。而家嘅气温系21度，相对湿度81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 ，FM 92.3天水围 ，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湾。FM 99.4将军澳 ，FM 106.8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我89岁，打咗新冠疫苗啦，中咗新冠，得咗重症，咪重大件事。 听医生话，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，只要冇乜大碍，都可以打。 我80岁。我哋打过流感针，都打咗新冠疫苗啦。 佢打我又打，冇咩唔舒服。 100岁啦， 要打针，去饮茶，见到孙仔。 老友记，你都快啲打啦！ 我们在乎你，同心抗疫。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、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，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。很多病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身免疫系统乱了，或者过分活跃，就会导致免疫系统就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器官。而我们暂时有些证据都显示，在新冠肺炎这个层面上，其实我们的病友的感染的风险是增加了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感染了之后出来的后果呢，都是有机会是会比平常人会差一点的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病友呢，都会有一些叫共病的，即是意思呢，就是有些叫并发症，就是一起出现的病。类风湿性关节炎啊，红斑狼疮的病友可能都很多时候呢，他都会有些高血压啊，或者例如肥胖啊，总括这三点的因素呢，

如真的再有个约会，我们有蒋嘉莹的歌声。例子呢就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歌。好，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约为26度。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，展望呢周末期间天气温暖嘅。不过去到下个星期一呢，北风会增强，喺日间呢就会已经显著转凉㗎啦。星期二星期三早上市区气温呢会降至16度左右，新界系会再低两三度嘅。新界气温21度，相对湿度81%嘅。 滞留在此处，宁愿叫时间终止。我不会再信未来，我不愿再看历史，还能活才是讽刺。故此不用做傻事，让痛苦轮回剪纸，彰显那快乐有真实。曙光全部熄灭，失掉无影子，我只能独转，背后全没有支柱。什么叫绝望？抬起眼望望，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浪随便收看，灵魂被抽干，残留着躯干，从此与未了如同绝望地老天荒。绝望，尚可更绝望，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景况。能够这样，谢谢你帮忙，将仅有愿望都疯过脸庞。随便收看，灵魂被抽干，残留着躯干，从此与未了愿同全忘地老天荒。不够绝望，尚可更绝望，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。能够这样，谢谢你帮忙，将仅有愿望都疯过脸庞。随便收看，灵魂被抽干，残留着躯干，从此与未了愿同绝望地老天荒。不够绝望，尚可更绝望，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。能够这样，谢谢你帮忙，将仅有愿望都疯狂变壮。红来未来我对希望没期望，未放开提前释放，明知道败仗就不应该对抗。能够这样，全靠你帮忙，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。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单指一个绝、主唱的呢就是高雪男的。这首歌其实佩佩都成日播，因为我都觉得个歌词都写得真相当不错，也都讲到某一些人的心声的。当然你说有多时候呢、听歌呢其实都真的很代入到自己的情感里面的。不过有时一些伤感的歌呢都是尽量少听点好点。好啦，咁啊，想听嘅咧系呢一首。好啦，好耐之前咧，曾经

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！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，今朝早有佩佩陪伴你啊！前佩佩系咁啊，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，农历咧就系10月15日啊。室外温咧而家有21度，相对湿度81%嘅，非常好嘅一个嘅早上啊！呢个天气咁，但系咧提提大家啦，下星期一开始下昼咧就会转凉噶啦。咁啊，系咪下昼咧日间可能系朝头早，又或者可能晏昼，或者可能咧就系黄昏，咁睇下到时系咩情况啦。不过点都好，即系话咧，星期一咧就真系要准备定一件褛啦。而去到星期二三嘅早上咧，气温系会降至16度左右嘅，而新界会再低两三度。咩叫低两三度？16度低两三度，即系13度。哇，咁啊，虽然你话有啲人有啲朋友觉得13度都系清凉啫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13度系冻噶啦。所以大家即系未攞御寒衣物嘅朋友咧，就要记得。唔好偷懒啦，剩翻落嚟几日咧，嗱嗱声抄翻出嚟，抄唔到嘅就嗱嗱声去买件啦。好，咁啊，一阵间咧就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，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。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病症啊，真系又唔系好熟悉，原来有个咁嘅病啊，叫做拔毛症。毛咧就系毛发个毛，咁究竟系咩病呢？究竟会唔会喺你身边都会有朋友或者屋企人系有呢个问题呢？咁有呢个问题嘅时候要点样正视呢？一阵间留意一下啦吧。当然啦，就要喺一个最佳嘅位置咧听实我哋清晨上嚟啦，亦都喺最佳嘅位置听呢一首最佳位置。陈伟林嘅歌声，转头翻嚟健健康康再清晨。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，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，正选只得一个，候选竟已太多。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，越过知己的亲密，仍然未有拥吻过，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。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内心一隅看出几寸位，同道半生亦有参与之，是否爱还是其次，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，不是任你主持。坐空位都可以坐一坐，若你珍惜我，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，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？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。喜欢你最好不 要讲，安守这位置。 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时分咧，佩佩身边就梗系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啦。沈医生早晨， 大家早晨啊。 系啦，沈医生啊，我咧就成日都想问啦，佩佩咧都有一个小习惯嘅，就喺我紧张嘅时候咧，我好中意翘头发嘅，由细翘到大，翘得好紧要。咁有时咧唔单止系翘头发，有时咧会捉住啲头发，然之后啲咬啲头发咁样嘅。咁、我觉得好多女孩子咧，尤其是长头发嘅女孩子咧，都有佩佩呢个习惯，其实系咪有问题嘅咧？ 其实呢当然即係翘头发啦，咁呢就大家好多女士呢甚至觉得係一个好得意嘅动作啦，咁呢就我相信亦都问题唔大嘅，不过呢、但係如果翘到个地步呢你係会掹嘅话呢，咁呢我哋就会担心咦会唔会系一个我哋所谓拔毛症嘅一个嘅问题啦？ 你个意思即系话佢翘到咁上下，佢直头想掹晒所有嘅头发落嚟？ 有可能系掹一束嘅头发啦，一条嘅头发啦，又或者一个特定嘅位置嘅头发啦。咁或者甚至唔系头发噶，可能讲嘅譬如话眼眉毛啊，或者眼睫毛啊，又或者身体上边嘅毛发啦，佢有个冲动咧，成日不由自主咁去到掹啊，咁导致一个即系叫做脱发。現象，而咧佢亦都係其實咧知道呢、這個係掹得太多啦，唔係好想掹，但係咧佢又冇辦法去阻止呢一個咁樣嘅掹嘅衝動嘅話咧，咦咁我哋就會睇一睇究竟呢個係咪一個拔毛症咯？ 呢、這個會唔會係佢個情緒好緊張，佢做出嘅一個行為咧？ 當然啦，即係佢背後可能有一啲嘅情緒都唔出奇嘅。咁但係本身咧拔毛呢一個行為，如果去到頭先嗰個狀態咧，其實佢個別咧都係有一個叫做精神健康嘅障碍，就讲紧拔毛症，英文咧就叫做 trichotillomania 呢一个咁样嘅症状嚟嘅。 嗱，你问阿佩佩就冇呢个行为嘅，但系咧我又好中意重复咁样咬手指嘅，咁咬手指系咪都系有呢个问题咧？ 当然啦，即系如果你咬手指甲系咪？咬手指甲咧，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嚟嘅。咁但系讲紧拔毛症咧，就主要系讲紧一啲毛发啊，又或者咧系一啲即系身体嘅皮啊等等咧，呢一啲咁样嘅动作嚟嘅，基本上咧，其实都差唔多嘅嘢啦。不过如果你话真系讲紧个病症嚟讲咧，咬手指甲咧就未必一定系算嗰个问题咯。 咁反而真系见到有毛，佢就真系想掹晒佢。咁呢一个就要对症下药啦，系嘛？咁其实呢一个病症咧，会唔会即系男女嘅比例系有唔同嘅？男性多啲啊，定系女性会患呢个病多啲嘅咧？ 通常我哋会见到咧，都系一个女性比较即系普遍嘅一个嘅现象啦。咁好多嘅说法嘅，有啲咧就话觉得啊，因为咧即系女性咧抑压比较多啲啊，冇乜渠道去到宣泄佢嘅压力啊，而男士咧好多时候都点会掹毛啊，而系讲紧可能有啲咩就喐手啦咁样啊，咁呢个唔知道嘅，不过咧有啲咁样嘅说法啦，咁但我哋见到个现象咧就系、是、女性咧一般即系求诊啊或者有咁嘅现象咧都系比男性多啲咯。 咁会唔会都系后生仔女会比较多啲啊？定系即系都要成咗年之后啊，定系点样嘅情况会比较即系多做呢一种行动 咧？冇错，通常咧讲紧青少年嘅时候啦，吓讲紧譬如十岁啊咁上下咧，就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，就比较多啲嘅吓。咁当然啦，呢个系一个我哋可以话 咁系荷尔蒙转变嘅时候咧。 有可能是这样的。但是当然也是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，再小一点甚至去到成年都可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。 嗯，讲紧你说拔毛拔头发，要拔到什么程度我们作为朋友或者家长需要觉得要带他去看医生呢？ 嗯，其实呢，如果你说在临床来讲呢，其实很显然易见的。你会见到那些患者呢，一是呢个头发呢就是一笪笪啦，即是掹到呢 好像辣痢咁样。 是啊，通常后面那些位置呢会比较明显啊，一个个窿啊咁样的。咁有时呢会见到呢可能他那个眉毛呢两条都冇晒的。咁不单止冇晒眉毛，仲有少少发炎嗰啲迹象啊，红红地啊，甚至有啲脓啊嗰啲咁样咧。咁因为佢掹嘅时候咧，其实刺激到啲毛囊啊。咁有时甚至又可能啲卫生啊争少少嘅时候咧，会有啲发炎啊，咁样感染啊咁样。咁又或者佢嘅眼睫毛啦，有时就好似冇晒啊咁样。咁呢啲情况咧，你会见到咧，即系我谂，就算唔识佢啊，都觉得咦，你系咪皮肤有事啊？点解会咁样样嘅咧？当比较深入了解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可能他是特登去到掹咯。 哦，咁其实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他特登嗰个位置才可以对症下药呢？ 嗯，虽然咁讲咧，头先即系话用呢一个字，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候咧，佢唔系想做噶，即系话咧佢都尝试 不由自主。 系啦，不由自主，想可能佢自己都唔想咁样做，甚或咧想减少嗰一个嘅即系掹嗰个动作，但系咧佢控制唔到啊。 咁会唔会喺治疗上边即系要从唔同嘅方面去入手咧？ 冇错，通常我哋讲紧治疗上边咧，我哋首先要排除咗一啲其他嘅因素先啊，佢会。会有一啲真系可能身体上边嘅问题啦，讲紧皮肤病啊，又或者其他嘅即系身体嘅病症，令到佢有啲咁不由自主嘅动作咧。咁再者，我哋都会排除佢会唔会有其他即系精神健康嘅问题，例如咧会唔会话有一啲嘅情绪病啊，又或者咧甚至妄想啊，又或者思觉失调嘅症状，可能有啲声音同佢讲你要掹咗呢啲头发、啊，又或者咧佢觉得嗰啲头发咧系一啲佢身体上边咧好难接受嘅嘢啊，佢要掹走。晒佢啊，咁样啊，咁有啲咁嘅病症嘅时候，我哋都要排除咗先。好啦，排除咗之后咧，我哋就要睇翻佢掹嗰个嘅情况有几严重啦。咁同埋咧，佢系咪真系一个去到佢自己影响紧佢生活功能上边啦？讲紧譬如可能佢人际之间啊，可能佢社交啊，又或者其他嘅工作啊，都会影响到咧咁样。如果系嘅话咧，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对症下药啊，点样去到即系。医治呢一个嘅情况啦， 好啦，点样去为之确诊到佢有呢个嘅病症咧？ 嗯，通常我哋即系要确诊佢咧，首先要排除咗头先嗰啲问题啦，身体会唔会有毛病啦，又或者佢有冇其他精神健康嘅问题、引致佢有咁样嘅行为咧？咁样，好啦，排除咗之后咧，我就会根据翻咧一啲国际嘅指引啦，有一啲嘅根据嘅啊，咁我哋根据啲根据咧，包括头先所讲啦，佢究竟掹毛嘅时候掹到一个咩情况咧？是不是一个持续出现的问题呢？他有没有一个即是意欲呢，是想减少而又减少不到呢？这样样亦都是不是对他的生活呢构成很大的功能上面的影响障碍呢？这样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就在一个诊断里面呢，我们就会比较肯定一点了。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，真的要及早去医治的。如果不是并发出来的问题呢，可能会令到那个病症更加复杂。 嗯，那会不会有得医的呢？ 嗯，绝对有得医嘅。喺现今嘅即系医学里边咧，我哋一般会依靠，譬如话一啲嘅心理行为治疗吓，咁咧讲紧就系一个习惯反向嘅训练吓。咁呢一个咧讲紧亦都系啦，要帮佢咧去到察觉究竟自己咩情况下、咩时间里边特别容易有呢啲咁样掹毛嘅情况出现咧。然之后咧就教佢有啲咁样嘅动作或者咁嘅高危嘅时段里边咧，点样去留意到自己嗰种冲动想掹。那种感觉，然之后咧就要做一啲嘢咧，习惯咧去到推翻本身自己掹毛呢一个习惯。例如咧就系、是、佢掹之前咧，佢系觉得周身好似唔自在啊，可能有一啲嘅即系好似好绷紧咁嘅状态，佢就会想掹噶啦。如果咁样嘅时候，察觉到呢啲咁嘅感觉咧，可能就要佢例如话揸实拳头啦，又或者做一啲其他嘅动作啦， 分散佢注意力。 系啦，去到分散住心，或者有时咧，我哋会用一啲方法咧提示佢嗬，叫佢咧就系、是、佢用手掹噶嘛，咁可能咧就叫佢只手咧。带一啲可能好五光十色，可能好色彩缤 分嘅一啲手鐲啊、手鏈啊，又或者一啲手繩啊咁樣。當佢戴一隻手嘅時候咧，佢眼尾已經察覺到嗰啲咁樣嘅提示啦，啊，咁就會即刻提自己，哎，唔好掹，或者咧做其他嘢去到即係對抗咗嗰一個嘅行為，咁亦都加上咧，我哋都會有啲藥物可以幫助到嘅，咁現今嚟講，亦都有一啲嘅，譬如血清素類啊，又或者一啲抗抑鬱啊嗰啲咁嘅藥咧，係都有咁嘅療效咧，係幫到咧嗰個拔毛嗰個衝動嘅。 嗯，有得醫啦，咁會唔會復發㗎？ 嗯，会嘅，因为呢个情况咧，其实都一个比较反复啦，唔系好有即系一个准则嘅一个嘅病嚟嘅吓。讲紧准则就系佢唔系话有啲咩特定嘅因素咧，令到佢诱发出嚟嘅，而系咧佢有时都会冇原因啦吓，咁都会引发到佢嗰个病出嚟咯。 嗯，咁所以都最后都系讲一句啦，病向浅中医。如果发现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啊、屋企人有呢一个问题嘅话，唔好谂住搣几下头发，冇乜所谓，其实可以引发好大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嘅。 冇错啦。 好，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，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话题啦，噃，拜拜， 拜拜。 我礼沙只是一幅画，如何艳压天下？往前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露若画壮重高雅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感上天花，教你当真倾。角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费，收你做我的女。 近排咧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套电影咧，系讲梅艳芳嘅一生嘅。当中咧，亦都有一啲嘅情节系讲到佢同哥哥嘅一啲嘅回忆啊。令我谂起呢一首歌，好想好想播俾大家听。的确咧，佢哋两个喺舞台上边咧，确实系真系一绝啊！曾经我都成日都问啊，点解佢哋两个唔系一对嘅咧？好啦，咁啊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:28，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，约定你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啦，拜拜。